第四十六集，红云。 大内，顾元白正看着禁军在齐王府掘地三尺翻出来的所有可疑东西。齐王背后还有一起搞事的人，但他们没想到顾元白能这么干脆利落地做事，这么绝。没用宛太妃的事情试探出顾元白的身体状况，反而让顾元白抓住了他们露出来的尾巴，这一抓就连根带泥拔了出来。 他们明确知道珍内尔得了风寒，但还是不敢做什么，最后只让人传错了一条假消息进行试探，真是一群庸才怂货，既低估了朕，又高看了他们自己。 禁军连着在齐王府中翻找了几日，终于发现了一些掩藏极深的情报。 圣上，此信是陈统领的两队之中的一个禁兵发现的，藏在一块空心玉之间。这个兵心细胆大，当时拿着玉佩往地上摔时，都把臣给吓了一跳。 程将军知晓圣上准备在禁军之中挑出一批精英队伍时，就已经心痒痒的想要推荐他看中的兵了。他麾下的这个士兵真的是有胆有谋，虽不识字不懂兵书，但天生就对这一块敏锐无比，极有天赋。蜀汉大将王平手不能书，生平所识不过识字，但也天生就是对军事打仗极其敏锐，就算不读兵书也能屡屡大胜。程将军不敢拿麾下士兵同王平相比，但同样也不愿意埋没人才。顾元白果然对人才比密信还要感兴趣，他问道： 此人现在何处？ 陛下恕罪，卑职已经让他在殿外候着了。 程将军嘿嘿笑了两声，亲自出了殿门，带了一个人走了进来。在后方这人一进来的时候，顾元白就将目光放在了他的身上。此人一身的腱子肉，个子极高，修长而有力的四肢规规矩矩地放着，既有冲劲儿，又相当收敛，给人一种儒将的感觉。 卑职秦升见过圣上。 不卑不亢，声音亮堂。 你是如何发现这封密信的？ 秦升弯了弯腰，口齿清晰，思路分明地给顾元白讲了一番事情经过。顾元白在心中缓缓点头，开口道： 退下吧。 秦升沉默不语地退了下去。程将军有心探听秦升在圣上心中的感觉，却不敢擅自询问，只得闭嘴。顾元白恶劣极了，他看出程将军脸上的着急，却装作没看见。玉佩中的密信被一旁的太监检查过无害之后，才放到了顾元白的手里。只是顾元白打开一看时，上方却没有一个字。程将军皱眉沉声道： 这怎么可能？ 顾元白正面反面检查了一遍，又确定了没有刮痕和夹层。他沉吟了一会儿，突然道： 拿水来。 宫侍端了水来，顾元白将密信浸泡在水中，水中的信件逐渐显出了字迹。 这 明矾水写字，干了之后就没有字迹。明矾不稀奇，稀奇的是和齐王通信的人竟然懂得这样的办法，是个聪明人。但聪明人不会看不清时事，齐王蠢笨如猪，他为何要去帮齐王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官场上讲究的是既得利益。顾元白拿着信从水中抽出手，淡定地接过金帕，将手上的水珠擦去，问田福生道： 齐王妖子的母亲是谁？ 似乎是御史忠诚的女儿。 大横朝的御史台自上而下地监察各级别官员是否有做出不符合律法、是否遵守职责的事情来，同时也监察着大理寺和刑部。御史忠诚就是御史台的老二，上头就是御史大夫。如今的御史大夫已经快到了致仕的年纪，顾元白正在考察谁是下一任的接任者。按理来说，忠诚该上位了。 顾元白拿着绢布将密信展平，上方的字迹细小，全都是在劝齐王切莫冲动的话。 瞧瞧，齐王怎么也听不进去劝。 密信下方还有一行小字，让齐王阅完即回此书，但齐王应当是不相信还有别人知道这无字书显字的方法，所以直接得意洋洋大大方方地展示了起来。皇家大多数人的资质其实都如同齐王一般资质平庸，还个个都沉溺在了繁华富贵之中，但还有一些人很听话很懂事，在见识到顾元白出兵围了齐王府后，他们乖顺地像头拔了皮毛的羊。但即便是如此的乖顺，顾元白也决定以后要实行降爵承袭的制度，所封可以世袭的爵位隔一代就降一爵，这样一来如果后代没有出息，那么一个家族很快就会销声匿迹。桌上的密信逐渐干了，字迹重新消失。程将军道： 圣上，现在该当如何？ 剩下的事程将军就不用担忧了，朕自有打算。接下来朕还有一事拜托于你，同枢密院一起在禁军之中给朕挑2000名精兵。 是。 正式商讨完了之后，田福生伺候着圣上更衣梳洗。自从上次擅自将楚卫绑到圣上龙床被罚之后，他就不敢过多揣测圣意。即便不明白为什么圣上要就此停手，也不敢多问，老老实实伺候好了圣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自从前些日时吐了那一口血，得了那一次风寒之后，顾元白这些日子倒没出现什么生病的症状。春日渐深，应当和暖和回来的天气也有关。 圣上。 田福生的小徒弟伏在一旁给顾元白按摩着辛劳一日批阅奏折的手臂。 这力度如何？ 顾元白闭眼微微点点头。在圣上身边伺候的人早就练就了瞧人眼色的能力，小徒弟看见圣上容颜舒展，似乎心情不错的样子，便讨巧地说了一些趣话，说着说着便说到了新科状元郎的身上。 新科状元郎还未有婚配，殿试放榜那日，状元郎差点被人绑下捉婿给捉走了。听说那日各家的家仆见着了状元郎就扑了上去，最后他们自个儿反而打起来了。 这些人就不用想了，楚卫可是薛远未来的兄弟。 过了一会儿，圣上有了倦意，田福生带着人灭了烛光，悄然退下。第二日，薛远揣着厚礼上了职，厚礼揣在怀里，今早被薛远逗得怕了，一动也不动地装死。这身的侍卫服崭新笔挺，干干净净，既没有被拖行的裂口和灰尘，也没有马粪脏污。然而一到皇宫，侍卫长就对他说： 圣上让你去照顾那匹汗血宝马。 汗血宝马被拖进了马厩里，可是它太烈，喂食和洗马的公事根本不敢靠近它。今早抱上来的时候，顾元白直接就吩咐到了将马驯服的薛远身上。 真是用完就扔了。 薛远懒散地转过身，跟着公事往马厩走去。走了几步，突然脚步一停，侧身问道： 那马叫什么？ 圣上还没有为他命名。 哼，那我就给他起一个小名了，贱名好养活，就叫做小没良心的得了。 侍卫长没听清这句话，他将此事记了下来，待到圣上下了朝用了早膳之后，他才提起这件事。 圣上，您还未给那匹汗血宝马起名。 叫他红云吧。 好名字，雅中带俗，俗中带雅，大雅大俗之间又将汗血宝马和毛色和速度都给言简意赅地点了出来， 圣上英明。 闭嘴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